第一首歌特别送出来自许巍演唱的《灿烂》，愿我们都能够在非好天气当中依然保有灿烂的好心情，在这薄情的世界深情地活着。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刘苏微澜，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妈妈，大声地透过电波告诉妈妈，我爱您，您辛苦了，生日快乐，刘苏微澜的妈妈。 你总说我还不懂事，维护我像一张白纸，你眼中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。虽然我有好多心事，却已不愿说与你知，我曾任性的排斥你爱我的方式， 都是长不大的孩子，哪怕你40岁50岁，他们总是对你还有很多不放心啊。天冷了呢，还是会提醒你多穿一点，每天呢总是觉得你吃不好睡不好。其实呢，儿女在外已经是大人了，都懂得照顾自己了。今天呢，在北京的朋友面对这样的天气呢，可能情绪还是有点小小的波动哈。希望这个天黑以后啊，窗帘一拉上，就感觉和世界和外面的世界已经隔离了，可以此刻呢享受你的温馨的家庭生活。如果想点歌的话呢，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。下面我们要点播的歌曲呢是来自这位朋友要听到的，陈凤珍朋友。他说郑小姐啊，这几天工作很忙，还会偶尔加班，他呢就说自己很累，所以呢我想在电台当中为他点播一首周杰伦的《晴天》， 因为和他在一起的这些日子里，天气都变得明朗起来了。希望他能尽快的熟悉工作内容，每天都能活得开心快乐。是啊，你的大环境外面的天气是一种天气，而你的内心里也有一方天空。如果那方天空也是阴郁的话，那眼前的和内心的实在太焦灼了。所以我们需要外面天气不好的时候，里面的天气要更好。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，这首歌也到今天有15年的历史了。2003年的7月31号呢，在周杰伦的专辑《叶惠美》当中呢， 有这首晴天，收录了这首晴天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很多人在追忆校园美好的那种情愫的时候，都会想起这首晴天。在一个糟糕的非晴天的夜里啊，希望这首歌能给很多朋友带去一些清爽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魏登先生，要送给他的宝宝刘晨杰。他说，相爱六年，风风雨雨，感恩上天让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你是上天送给我最好的礼物，跟你在一起的每一秒都是幸福的，不管以后会怎么样，我活着的每一天都会好好的爱你。在远方的一个叫豆豆的小朋友，他会为我们祈祷，他也会为我们祈祷，我永远爱你们，让我们一起爱得更久点吧。要点播的歌曲呢，是一首谭咏麟的老歌《难舍难分》。愿这首歌响起的时候，在你生命当中，那些重要的人和你都永远不会分开。如果说难舍难分也是一次暂别，要么是出差，要么是暂时的一些事情的分开，而不是再也找不到对方的那种分开。 忘不了你眼中那闪烁的泪光，好像知道我说谎，我茫然走错了地方，却已不敢回头望，舍不得心花春雨中的你盈盈的小雨，雨大风飘年华流酒，恍然睡梦中，走过了一生有多少珍重时光，与你爱的人分享，我总是顺错了方向，相信却又不能忘，放不开魂牵梦系，爱的你无处说凄凉，回首灯火已难删除，是否还有你，说起来人生的不红尘，不能够留一点回忆，难舍又难分，已无可追寻，烟消云散的往昔，多期待爱情的悲欢离合，要和你我永远不提，三回又相依，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。过了一生有多少珍重时光，与你爱的人分享，我总是顺错了方向，相信却又不能忘，放不开魂牵梦系，爱的你无处说凄凉，回首灯火已难删除，是否还有你，生的步步风尘，不能够留一点回忆，难舍又难分，已无可追寻，烟消云散的往昔，多期待爱情的悲欢离合，要和你我永远不提，三回又相依，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，来人生的步步风尘，不能够留一点回忆，难舍又难分，已无可追寻，烟消云散的往昔，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，要和你 有想你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。 估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会有很多朋友感慨，这首歌真的太多年了，谭校长的老歌。那帮你查了一下，这首歌今年已经是28岁了，1990年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的一首《难舍难分》，真的是让很多朋友记得在分别的时刻，这首歌的那种背景感很强。时间就是这样的一分一秒的往前走，一年又一年的流转到今天。每一天不能说都是开心的，但也不能说因为今天的不开心而否认生命的精彩。Y Jennifer 朋友你好，你说想来这里发泄一下心情，我觉得这是对的，不要总是压抑，那样的话真的会有心病。他说我最近心真的好累好累，感觉自己为这个家真的操碎了心。而我老公呢，一回来就知道抱着他的手机，什么都不管不问，好想让自己放个假呀。话说手机真的成为了现代人每天如影随形的，比拿起自己的水杯都次数多的手机。可不可以这样想，也许他在单位真的是很累，看手机的那个过程也是他放松的过程，可以跟他说你分享一下手机里的好玩的东西吧。如果在一种沟通之后还是没有改变的话呢，就好好的，我觉得暂时在这个事情上呢不要再纠结。因为男人好像有一个特点吧，就是你越不让他干什么，他好像觉得你就越不懂事，不如他干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也干什么事情，这样的话不就对等了吗？当然你会说，那我还有孩子呢，我不可能像他那样不管我的孩子吧。那就把你的生活重心放在你真正在乎的事情上，剩下的原谅不美好吧，谁让是你自己找的呢？ 请你原谅，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，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，如果有些歌始终没唱，我代替他们，请你原谅。啦啦啦。 爱就是要包容，而且要常常去看他的优点，如果不这样的话，可能哪一种感情都不会如意。下半时段见喽。 我认同你很平常，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，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邻里街坊，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，请帮

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九七四，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。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12月9号到12号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，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。电影节组委会对外公布，伊莎贝尔·于佩尔、伊莎贝尔·阿加尼等重量级电影人将出席本届电影节。依照国际惯例，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设置了开闭幕式、国内外优秀影片展映、电影主题论坛等环节。电影节将突出全年展映、全岛放映、全民观影的电影节新模式，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实验区政策优势，搭建国际电影交流合作交易平台。举办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消息一经公布，就获得了电影界的积极响应。日前，成龙已正式受聘担任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形象大使，黄晓明也亮相电影节的首场新闻发布会，为电影节宣传造势。徐峥、郭涛、陈小春、景甜等众多明星纷纷为电影节加油助威。为了更好地打造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，本届电影节还集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电影力量。目前已经确定的是，法国文艺片影星伊莎贝尔·于佩尔将亮相大师班活动，还将在闭幕红毯上一展优雅风姿。伊莎贝尔·阿加尼拥有5座法国凯撒奖、1座金熊奖，1997年担任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，1981年凭借《着魔》和《四重奏》两片同时入围戛纳，并勇夺最佳女主角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欢迎继续来到北京乐广播的爱得更久点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我做点歌节目当中真的是点播频率非常高，而且是从我出道2002年开始哦。今天呢，狂笑的仙人掌说，这档节目陪我走过单身，走向恋爱，来到婚姻，又迎来宝贝。我想开心地告诉你，我现在很幸福。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爱人、孩子，我们会永远幸福快乐，相互陪伴。愿望， 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，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，你还依然把我 心上。我说想送你个浪漫的梦想，谢谢你带我找到天堂，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。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直到我们老的去不了，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。 都会是一个小孩，他会把你放在手心里，当成永远的宝贝。最浪漫的事是来自听友狂笑的仙人掌，要送给老婆和孩子的。下面这首歌呢，也是一个暖男 SJTU Melody， 他要点播给他异地恋的女友雪薇宝宝。他说我们异地恋已经快两年了，北京上海那么远的距离并不能使我们分离，虽然有时也会争吵，但依然甜甜蜜蜜到现在。现在我们也即将毕业了，我们也找到了满意的工作，希望未来在上海可以有个自己的小家，永远幸福下去。送你这首 你知道吗， 非你莫属。 我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，那是什么样子，好希望再来一次。 少的人，再没有谁比你有天分，轻易闯进我的心门，明天的美梦你完成，整个宇宙只愿守护有你给我的幸福。 哭。 异地恋、异国恋，这样高水平、高难度的恋情之后，天长地久的指数会更高的。祝你们一起一天天的努力，过上更幸福的生活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几乎爱听这档节目的朋友都能一起大合唱了。鉴于马上就要水星逆行，我们需要一些幸运。布朗熊遇到可妮兔，他想点播小幸运送给我最爱的熊小胖，遇见你是我的小幸运。 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。最想 听者有份，这份小幸运也带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友。愿大家不仅今天幸运，明天也会更幸运。今天晚上的点播呢，就到这里了。有些朋友呢，很想听阴天快乐，很想听温柔，那我们下一档节目满足你好。